望山河壮丽，唏嘘丝路万里，自古驼铃往来，亲友八方行旅，列车横贯东西，公路对街笑语，朋友分享繁荣，梦想展开羽翼。 心里有片芳草地，住着亲爱的梵高先生。 嘿，睡在我上铺的兄弟，你是不是已经找到了属于你的北方女王？ 一个人的北京，怀念故乡的那座南部小城， 时刻提醒自己，你曾是个少年。 春风十里， 竹行 蓝蓝长 十里， 七月上 周游 whispers， 回诺车笔的梦。一个人听一首歌，回忆一个故事，活力 music， 用音乐讲述你的故事。 Together, keeping it hot, like July forever.

smell the daisies. She drives me crazy. She drives me crazy.

酒馆里谁比照眼，走在没有星光的灯火阑珊，与黑夜缠绵，拨开时光的脸，还是那个孤孤单单的少年，放纵纷扰的画面，那里人来人往，渐行渐远，他总是小心翼翼，卑微着悲喜，他被做抽成对未来自言自语，点燃一场支离破碎的美梦，看光阴散落下的满眼飞红，遥不可及的相守，咫尺天涯的相拥，在繁华落空时他们相逢， 最终点灯，我至今

塞进我眼睛头身，似我身房，还似我缺氧乖张，有我美丽，还有我贪恋着迷，任我百岁无忧，还愿我徒有泪流。

觉不到自己，若不是胸口隐痛提示难过，若不是城市霓虹和间断的烟火在放，误以为跌入冰川不胜寒。 错，你